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三集。 福一，在我这里，我看得到我自己，也看得到你。 妙妙看见柳福一思索了片刻，神色松弛下来，眸中闪烁出志在必得的光芒。他不确定道： 你知道他是什么了吗？ 妙妙面前的水幕墙抖了一下，波纹震颤，画面有些模糊。林妙妙心里窃笑： 老妖怪，别人比你聪明，气坏了吧？ 柳福一眸中浮现出笑意，一张本如谪仙人一般从容的脸竟然迸发出了一丝骄傲的鲜活。他从怀中取出九玄收妖塔，置于右手掌心，左手在空气中飞速地划了几笔符咒。林妙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座塔，原来男主角的这个金手指竟然这么小。巴掌大的一座木塔，总共七层，高不过十几厘米，像是小孩做手工时用木头片拼成的工艺品。 这玩意儿真能收掉如此玄乎的妖怪吗？ 柳福一飞速念了一串口诀，又低又快，听不清楚，只听得最后骤然抬高声音的二字：水镜。这身负男主光环的柳福一真不是一般的聪明啊。这老妖怪的的确确是一面镜子，太仓郡那些新婚的男女就是让这面镜子夺去了性命。按原书描述，这水镜曾为远古妖王所用，在长期的妖气浸染中获得了灵石，拥有移动空间的能力。他没有修成人形，却有心魔，要不断吞吃凡人以满足欲望。百年前他就曾因为伪装成梳妆镜，吞吃掉了使用他的女子们，被一个过路的道士出手封印。当初封印他的道士是个半吊子，没法彻底灭了这害人的镜子，只好绞尽脑汁地下了一道封印。道士是个自负的道士，平日里喜欢钻研一些数学问题，并以此为傲。他与魔镜搏斗了半天，最后折中出了这样拗口的规则：除非有人从九尺外一步穿过镜子，又照了镜子，才有可能被吞吃。道士觉得洋洋自得： 嘿，正常人谁会一步九尺啊？啊，水镜再如何能耐，到底是一面单面镜，穿过了镜子便到了镜子背面，他根本照不到镜子呀，怎么可能被吞吃呢？哼哼哼，双保险，我简直是个天才啊。 他这样想着，颇为自满地骑着毛驴离开了。林妙妙看完这一段文字，为福州曲折的脑洞所折服，他当即心想： 这只要水晶下个腰，把自己折成一面双面镜，再引人穿过，一切不就完了吗？ 他只敢默默地想，因为对待辛苦码字儿的小说作家，读者应该宽容一些，毕竟这本书的要义是感情纠葛，欣赏重点就好，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林妙妙接着看下去，道士自以为出了道无解的题，却万万没想到，执着于数学题的学生水镜，经过百年的认真钻研，真的得到了最优解。他选择了即将入洞房的男女，在二人相隔九尺的时候，将空间瞬间进行转移，塑造二人面对面的假象，自己则藏身于空间和空间交界处的夹缝中。哎，就像刚才他和柳福一那样，一步九尺跨过镜子完全不是梦。穿过了镜子之后，水镜迅速使扭曲的空间恢复， 而空间的边界是个妙极的存在。它很暧昧，既可说属于甲，也可说属于乙。只要水镜跟着没人的一边扭回去，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镜面又朝着小情侣了呢。这下子方才穿过镜子又照了镜子的一方就会被镜子吸走，赶去救爱侣的另一方会被水镜再次扭转空间，将九尺缩为一步，此人会在一步间穿过了镜子，于是救人的也没能落下。林妙妙仔细地思考了一下，发现只要这两人不是面对面相隔九尺，以上推论全部成立。水镜一个低等生物竟然能想出如此机智的办法，简直让林妙妙肃然起敬。这可能是全书智商最高的妖怪了，想到要打死他，他还有点舍不得。木塔骤然飞脱福一的掌心，迅速变大，竟在他们头上投下了一片巨大的阴影。林妙妙有些担心他一头撞在殿顶上。下一刻，林妙妙面前的水镜碎了，迅速化作一阵玻璃片似的旋风潮，在木塔的追逐下夺门而去。扭曲的空间恢复，他看见了柳福一的身影，他果然离他约3米远，且背对着他。柳福一转过身来，对上他的眼眸，眼中微有惊艳。妙妙，你比我想象中的聪明又有胆色的多，他由衷的夸赞。 啊，不敢当。 林妙妙思忖了一下凌雨可能的反应，规规矩矩地遵照原主的性情，低下头，扭捏又羞涩地答道： 柳大哥真是谬赞了。 柳福一微微错愕，随即宽容地笑了。 可有伤到？ 妙妙娇羞地摇摇头，斜飞一个媚眼看他，看得柳福一一时语塞。许久他斟酌着开口： 林姑娘可否为在下解惑？刚才我们没有人穿过水镜，按道理应该在镜子的正面和反面，为何你还能看到两个人并肩而立的画面？ 原主气质一上身就把柳福一吓得生分了，连妙妙都不敢叫了。 我猜可能是老妖怪把自己缩减了，露出了你的身影，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倒影和真正的你，在你那边我被水镜挡住了。 柳福一眉头一跳，自然地接道： 我看到的是水镜的背面，所以看不到你，他以拼接的画面引诱你穿过镜子一探究竟。 他又情不自禁地浮现出微笑： 原来是这样，实在是妙极。 妙妙冲他笑笑。柳福一智商很高，这要是接受现代教育，想必那也是大神级学霸呀，比挣扎在及格线上的他要强得多。 哎，对了，牧瑶呢？ 妙妙有些困了，跟着福一往出走，打着哈欠随口关心。外面暴雨已停，只留下满地明镜似的水洼。 瑶儿， 柳福一神色有些奇怪。 瑶儿伤重未醒，现在不是正躺在西厢房？ 林妙妙脑子里嗡的一下，仿佛当头一棒，一瞬间那些模糊的剧情犹如海水倒灌，哗啦啦一下子全记起来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